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嘅選擇，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 新年 選擇一支屬於你的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節先續酒嘅，我 係祝第三節續酒。 因為第三節咧係唔可以預計。 大家好，我係桂思傑，你聽緊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 说话，如果风爱上沙，如果有些想念遗忘在某个长假，我会聆听浪花，让风吹过头发，任记忆里的爱情在时间潮汐里喧哗。非得等春天远了，夏天才近了，我是在回首时终于懂得，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我会试着把的故事再接下去说完，当阳光再次离开那太晴朗的过境之南，你会不会把你曾带走的爱在告别前用微笑去归还。星光灿烂，我仍空着我的臂弯，天很宽，在我独自唱歌的夜晚，请原谅我的爱诉说的太缓慢，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我会试着把那一年的故事再接下去说完，当阳光再次离开那太晴朗的情之难，你会不会把你曾带走的爱在告别前用微笑全归还。 台灣有很多電影啊，有很多歌咧，其實我哋都好中意，好中意。咁啊，呢一隻其實都大家都唔陌生噶啦，好多好多年前噶啦。咁啊，令到我哋認識咗一個好美麗嘅地方啦，呢、這個屏東縣恆春鎮啊，恆定哇，真係正到雲。咁啊，唱歌就係范逸臣，咁啊，隻歌名就叫做海，係咪海國之南啊？應該叫做， 好似 係 叫海國之南、 啊 國境之南， 國境之南， 係啦，國境之南。 咁啊，國境之南。 佢講緊國境之南咧，就係講緊呢個，其實都係大約咪就係講緊肯定係最南 最南嘅地方嘛， 最南嘅地方咯，係啊。咁啊，呢個地方本來好美麗嘅 ，OK， 即係。我同阿迪簡直係 dream place， 即係我哋兩個人都分別去過，咁、但係我哋就即係我哋有一個我哋師弟有個約會嘅，我哋唔係唔好誤會我哋搞基，但係我哋係總之有心之年， 你話的有個約會 我同我話的有個約會啊，就喺墾丁嘅，即係我哋成日都好想兩個人啊，特別喺每一年嘅四月啦，又嚟啦四月，今年四月幾號啊？ 三號至六號， 哇春天吶喊， 咪咯， 即係簡單嚟講就叫佢哋叫春臘嘅，咁啊台灣人叫春臘啦，我諗香港人都可以俾個名佢嘅，就叫叫春啦，啱嘛？都一樣啦，我嗰個仲貼題啦，OK 係咪先？咁啊哇！我即係前兩年啦，啊應該前兩年啦，我都係就係春臘嗰陣時去，哇！真係晚晚都叫春咁就係，真係係好犀利。不過我嗰次就要喺個心底度叫啦， 係啊慘啦。 呢個好正嘅一個地方 ，OK， 咁大家去過，我諗都冇乜反對啦。咁、但係又要咁改改口先 ，OK， 唔啱你哋㗎，內地人啊，嗰度咧係冇呢個 channel 啊， 可以改個 冇 LV 啊， 冇乜好嘢 LV， 冇好嘢食，冇好嘢買，冇藥房， 冇 咗啦，冇嘅， 係啦，冇名店，冇雅一鮑魚。 仲有車程係好唔方便嘅，係 好煩嘅，好煩嘅地方，係啦，荒山野嶺 ，OK， 咁啊，就得嗰幾個爛鬼海灘， 係啦， 爛鬼嚟嘅啫，真係爛鬼海灘，即係你影相都發覺，你影咗相都冇人知你喺邊度嘅，因為譬如你如果你內地知內地啲朋友啦，即係嗱，呢有陣時，嗱，即係呢個又講多兩句啦，即係其實內地朋友點樣睇呢個？反服貿呢件事件咧，其實即係當然頭先我哋讀咗一啲國內人嘅聲音啦，大部分國人嘅聲音就係當然真係覺得我而家大曬嘅 ，OK 嚇、你又嚟我呢度揾錢，又要趌我啊呢樣嗰樣，咁但係其實你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嘅，就係話即係咪應該思考一下，又點解啲人成日覺得你一嚟我度咧？我就咁大反應嘅咧，即係呢個應該係我要大家自己要諗下咯。即係呢個喂唔係就係台灣、 加拿大啦， 加拿大啊咁，哇歐洲啦， 新加坡啦， 法國、西班牙全部都試過啦、香港唔好講啦，我哋係你係中國嘅咩？領土嘅一部分， 只有 冇得講，我哋 澳門先 welcome 你嘅啫， 係啊，澳門真係 welcome 都嚇兩睇啦，兩睇啦。咁但係即係點解咁呢個地球嘅角落咁多地方，即係好多時嗰個反應都係一聽到你一嚟嘅，就已經撐你個槓嘅咧。即係你係咪應該自己諗下咧？係咪先？嚇、咁你咁呢個我咧成日諗咁有時，譬如話嗱，咁我哋講即係譬如話你係海灘咁樣，你點解話喂墾丁個海灘我真係唔啱你玩 嘅？唔啱你玩 嘅。一點解咧？你有時就係話嗰個就係個行為嘅問題，即係譬如話嗰海灘，大家會去到海灘做乜嘢㗎？正常嘅人， 正常就曬太陽咯， 曬太陽啦， 係咯， 游水 游下水啦， 係咪？係咪梗係咁㗎嘛？類似呢啲嘢啦，及女都包括埋啦， 對下沙啦， 及女啦，及仔啦，咁樣都係呢啲嘅啫。但中國人唔係㗎嘛，你去到就係、是。哇！一大班大媽走去個海灘度影相，喂，跟住投訴啦。喂，呢個咩海灘？呢個叫墾丁咩大灘嘅、喂，都冇個名嘅、你冇搞錯個牌，你有冇動出嚟？咁我影咗幅相，我點會俾人知道我係墾丁啊？咁咪又喺度嘈嘈冤巴閉咯，係咪先？即係佢去個海灘度影相嘅啫，佢連泳衣都冇帶嘅。OK， 咁或者甚至就係、是，喂，呢度冇有冇食肆啊？有冇嘢飲啊？ 搞错冇，你唔系啩？行出去要行半个钟先搵到间。 咩？净系买支啤酒？唔系啊，凳又冇，袋又冇， 有链脚啊？ 沙滩冇链脚，芭提雅啲有喎，鬼揸咁嘈系咪？你睇我哋讲你觉得烦啦，系咪先？即系佢成日喺一个 喺个 wrong place doing the wrong thing 啦嘛，你明唔明啊？呢个就系个问题啊嘛，即系你去好多地方都系做一啲唔，即系人哋觉得你即系好捻烦嘅，咁你有时嗱呢个我只系俾其中一个例子嚟，剩翻佢哋自己谂啦，系啊，等你慢慢自己谂，唔好成日要我话俾你听，大佬话俾你听又话伤害你感情， 但好， 因为你又话封杀我北上频道喺大陆，冇系啊，大佬， 但好认真讲嘅，台湾系真系唔啱你哋去嘅， 系咪真系唔啱啊？ 系 肯定真系嗱，千祈唔好去啊， 唔系好多。地方都唔啱，因為呢個事實上係舊，即係你台北舊到咁樣，啲嘢食喺街邊， 屌你污糟咁樣。民宿喎，個名啊好聽啊，咪咯， 咪咯， 咪即係度假屋， 又唔係香格里拉係咪先？ 咪即係差唔多。就係好過香港啲劏房少少嘅啫， 咪 咯。O K， 冇唔好玩嘅，唔好玩嘅。 肯定不如去南海好過啦。 係啊，千祈千祈唔好聽我同阿我同阿你呢，我哋我同阿的嗰啲因為太窮啦，我哋又放唔起啦。 窮撚 係啲窮撚嘅去啊！我哋呢啲咁樣，但真係唔好再講一次啊！唔啱，冇玩嘅地方。O K， 咁但 都冇嘅。 係啦，咁但呢個禮拜咧就有兩條港女咧，嚇就喺。就真係去咗玩喎， 係咯 ，OK， 哇，玩得好開心，玩得好大了， 玩得上身， 係啦，咁有啲港廢撚啦，喺北上頻道 Facebook， 哇，幾撚開心啦，咦咧，成日話我哋啊黃總嗱，你咁啊又有兩件啦，乜乜乜啦啊，嗱以後啊，唔好淨係話我哋啦乜，嗱咁我先咁講啦，就呢啲嗱真係㗎。我又要學翻啲政府官員，呢啲真係個別例子。喂，出多100对呢啲咁嘅港女，我話俾你聽，台灣人都係會覺得香港人同大陸人佢係分得到，佢係分得到㗎。OK， 出多500对都未驚啊。OK， 咁但係呢對真係幾緊 cute 嘅嚇，即係玩到好盡啦。咁佢首先其實玩咗好多個月㗎咯喎，佢係1月份咧就喺台北佢租咗間屋住過嘅。咁租咗間屋住過咧，就搞到間屋咧就。 烏煙瘴氣 狗鬥咁亂啦，廁所入面好多就啲姨媽巾呢佢又唔即係亂咁抌啦，跟住然之後呢臨走呢就冇話低俾個包租婆聽啦，又冇交租啦，仲要拆埋人哋個電視機，唔知點樣拆埋個電視機，咁就走撚咗，咁大家睇嗰啲相啦，唔使我多解釋啦，我啲港費好撚興奮，睇到周圍係咁轉貼㗎啦已經，咁好精彩嘅 ,ok, 咁搞到人哋間屋烏煙瘴氣，咁然之後走咗，咁然之後咧就台灣嗰邊就通緝呢兩個女仔啦，咁隔咗2-3个月，去到呢個禮拜咧，啊佢哋喺台南蒲翻出嚟，咁咧嗰兩條女咧就其中一個染曬髮啦，咁啊即係好似即係驚俾人 改頭換面 啦，係啦，即係驚人俾人認出咁樣啦，咁就喺好似都係肯定㗎喎， 繼續喺肯定， 喺肯定，咁租間民宿，咁佢然之後咧住咗一晚，咁其實咧嗰個租俾佢嗰個老闆娘咧，其實咧已經有少懷疑佢就係嗰對港女嚟嘅，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報警，咁但係第二日咧其實咧佢又冇準，即係佢話住一日，但第二日咧又瞓到晏，咁又冇出嚟，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後屘就有警察啦，咁一齊就即係走去咁啊塌咗兩個咧，打開門咧又係咁樣一晚。就搞到成間民宿咧，哇反轉咁滯，即係想睇到又係，即係嚇死人嘅。咁然之後而家就捉咗嗰兩個港女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個報道又唔係太過全面嘅，我好想其實好想知嘅嘢佢又冇話到俾我聽，即係我希望啲網友或者聽完咧，如果有資料話話俾我聽。我又好想即係我八卦啫，我想起佢底嘅，即係究竟佢喺香港個背景係點？一個就佢嘅只係我就知道一個叫邱曉彤18岁，一個叫曾麗華。19岁，我知道系咁多啦。咁有幅相咁样，有幅自拍相咁样。咁但系譬如话佢香港，你话佢系港女，喂，你而家讲港女，你系讲香港人嗰个身份系有好多种噶嘛？嗱， 汤唯系港女， 系啦，汤唯港女。譬如马航，佢都话佢其中有一个系香港人嚟嘅，但系嗰个香港人已经7年8年咧， 长住北京， 系啦，冇喺香港住过嘅。喂，咁你有好多种港女噶嘛？ 系啦， 咁所以我又几有兴趣知道下 边一种港女咧？ 系啦，即系佢系四川嘅港女啊，亦或系湖南嘅港女咧，系咪先？或者你话系乌鲁木齐嘅港女咧？ 呢只 系 咁样咧，似上海嗰啲 吓，系咪啊？ 好乸 啲，系啊。咁但系冇人冇啊！我到今日做节目，我都 disclose 唔到佢。 佢嗰個身份出嚟。其實我覺得喂失職嘅喎，香港啲傳媒係咪你又自我審查？有啲嘢唔想即係唔想傷害中國人感情，你又唔講出嚟咧？係咪先？或者喂，我就好想知道佢係咪一個 pure 嘅港女啫？係咪土生土長嘅？你俾我個資質啊！即係我知道啊，香港又係真係有啲咁嘅港女啊！咁啊，然後捉咗佢之後咧，其實佢又幾過癮嘅，語無倫次咁樣喎。嗱，佢其實佢真係唔係好港女。首先話喺佢身上咧，就發現咧就洗淨10,000蚊，大約10,000蚊價值咗緊嘅新台幣啦。裏面包括有啲人民幣、有啲港幣，亦都有啲新台幣嘅。咁然之後咧就話佢兩個咧就同啲差人咁樣講嘅。佢話咧，佢哋咧就嚟台灣做乜鬼嘢咧？就係準備洗曬啲錢咧，就自殺。系啦，佢系咁讲嘅。咁啊，点解自杀咧？就系佢哋之前咧又去过厦门、哦，就去一齐就去揾啲同埋啲一个团伙咧，就走去掘到一个曹操嘅墓，即系盗墓啊！咁然之后咧就濑嘢，所以就着草。咁由厦门嗰边咧就走过嚟台湾。咁然之后咧，所以咧亦都走投无路啦。咁啊，准备洗晒啲钱咧，就两个就双双咧就自杀咁样。 曹操嘅墓， 佢呢个古仔咧，使唔使噏到咁卵大 咧？ 喂，唔系，同埋你噏呢个古仔嗰个版本咧，唔港女 feel 嘅、哦， 系咯， 系咪先？即系如果你系一个 pure 嘅港女，你系噏都系噏我上转去加拿大啊、澳洲啊嗰啲咁嘅嘢啊。 如果系个港女会咁样讲嘅就 系、是，系 我俾条仔飞咗。 系 咁冇计啦，咁我同埋个 friend， 我发个 friend 又系俾条仔飞咗，咁啊周围玩咯，玩下玩到嚟咯，咁冇计，夜晚喊嘅时候，梗系抌甩烂晒啲嘢啦，系咪先？就 系 咁咯， 系咯， 系啊，就唔会喂大佬，记住港女个特色嘅系唔捻识得中国历史啊，佢唔捻知边个系曹操嘅，你问 系咯，喂，只要识曹操。识曹操真系唔系好港女喎，即系呢下嘢系 有啲奇怪啊！唔系你我咁样， 阿萨又可唔可以帮我哋解读下？ 唔系你咁样，你咁样讲， 嗰一轮啱啱讲开有有曹操嘅墓咁样，所以佢喺新闻嗰度见到下咁样。 吓、啊，你觉得系咁啊？ 我觉得系咁样。 唔系我觉得 佢点识啫？ 我觉得佢系一个即系 唔通会玩三国志？ 唔系我唯一嘅解释佢咪就系一个应该系一个嚟自湖南或者四川嘅港女咯，咁啊由细到大应该都系有受过诗词歌赋嘅熏陶啊之如此类啊，读过曹植啲诗啊，咁然之后咁，所以佢咪知道曹植个老大曹操咯，即系咁样咯、啊，明唔明？ 咁 然之 后 就即系佢今年就18、19岁啦，咁可能就系11、12岁嘅时候，咁屋企就移民咗嚟香港咯，咁、所以咪然之后就变成一个香港人咯。 有 个 喂 咁， 喂原来单嘢，喂单嘢原来有少少再有俾啲头绪嚟。佢话两个人落网，两个人落网前喺旅社马桶又被恶搞，旅店塞满卫生纸，让旅社人员清理好狗，地板垃圾桶亦都系满地垃圾，里头除咗吃喝，还有不少淤涕，就连房间墙壁上也疑似用口红画上涂鸦。 系啊， 台湾 is China 啊嘛， 咪咯，咁样你话俾我听，港女 一样嘢，港女 政治正确啦， 系咯， 唔系啊。港女嘅特質係咩呢？即係純講港女，港女係唔撚識政治 嘅。 OK， 如果一個港女佢就會寫 China is 台灣㗎嘛，係咪先？啲冇可能嘅，係咪先？咁撚叻嘅飽讀詩書喎，呢個真係，係咪先？即係你寫得出台灣 is China。 系咯， 只有喺內地受過教育先會。 仲有啊，佢好有交代，下面寫明咧係邊一個寫嘅，後屘咧 係啊， 後底查咗， 我就未必係佢查嘅，或者 用翻口紅查噶。 O K， 揾佢個 friend 幫佢查咧，係啦，即係佢係勇武嘅，寫嗰個就。 喂，政治正確啦。 係咯， 冇錯啊。 係啦，咁我諗我哋嘅推斷都唔係好過分啦。 係咯，應該係由。 所以我覺得 大陸嗰邊過嚟香港嗰度住咗一 嗱，我真係希望係啦，希望香港譬如話喂。我即係知道有啲報館嗰啲記者有聽呢個節目嘅，喂幫下手啊！就算你唔方便嘅，喂，即係整個 message 嚟，我真係好好奇，我想知道呢兩個，即係呢兩個港女係咪即係？ 他來自江湖， 係啦，他來自哪裏咧 ？OK， 我就好想知道啦，係啊， 真 係，係啊， 咁叻嗱，喺台灣啲， 唔好撚呃我哋啊！我哋曾經喺呢個節目度破過好多單大案嘅，係啊，包括嗰單嚇。嗰單博過嗰個 的士司機咧，都係俾我哋解讀到出嚟啊！ 馬航都同你講咗話唔係 馬航， 唔係飛嗰度啦。 係啦，唔係你睇到啦，馬航，我哋今日做緊節目嗱，有少少突破性嘅 ，OK。不過我哋而家未知結果係點嘅，我哋做緊節目就即係而家就話咧，大陸就喺印度洋揾到啲碎片啊， 係啦 ，OK。 咁啊，最新咧有個笑話講講俾大家聽。 嗰個你覺得係笑話？你講咗先，我真係覺得，我覺得你講嗱，你講完先， 係啦， 我就可以將成個馬航呢兩個唔係兩個禮拜前嗰架飛機發生咩事，可以話到俾你聽。 好嗱，話説咧就係咧，今日咁啊，大陸啦派咗兩架嘅運輸機啦降落，因為話而家喺澳洲西邊附近啊嘛，咁啊梗係要降一個攞一下油先噶啦，食下油啦咁啊，一架咧就降落咗去咧軍用嘅機場，另外一架咧就降落錯咗喺帕斯國際機場，然後 嗱嗰、那個係。客运机场嚟噶，一个空军嘅，一个中国空军嘅飞机降落咗喺帕斯国际机场， 咁然之后咧就再转飞翻去，飞翻啱嘅军用机场。 系啦，嗱，你话佢啲仪器几先进，但系先进到咧嗰个机师系唔识睇嘅 ，OK， 唔系你好先进冇问题，因为佢啲全部英文啊，咁个揸飞机嗰个佢唔识睇，咁所以佢咪飞错机场，喂，一个空军机师嚟嘅 ，OK， 你啊。咁即係大家有幾大鑊，其實大家知啦。 係啦 ，OK。嗱，我其實咧，你憑呢樣嘢咧，你就可以推斷到究竟馬航發生咗啲咩事。 嗯， 其實嗰架機嗰日喺馬來西亞機場咧，係又係 delay 嘅。OK。 嗯， 首先係 delay 嗰班飛機。咁 delay 咁嗰度咧，二百幾個乘客，有百幾個都係內地客嚟噶嘛。咁首先個反應係點啊？ 梗係 嘈啦，屌你老母三更半夜啦！你同我講 delay， sorry 嗰個飛機師未到啊 ，OK， 未到十二點幾咯，我上機瞓覺咯，好撚攰喎，啦啦啦嘈嘈嘈，跟住又話啲嘢釘又剩，咁到最後點咧？未到有救嘅。俾我相机，我揸咁捻样咯。咁嗰个其实嗰个揸飞机嗰、那个，佢唔识咁啊，所有嘢佢真系喂，但系佢觉得同揸，屌你我屋企啊，一架 Benz， 一架宝马，一架 Audi 都系一样啫嘛， 都系咁样，我都系咁揸啦， 捻同啫， 唔系咯，我识揸 Benz 啊，识揸宝马，识揸宝马，识揸 Audi 噶啦， 系咯， 识揸 Audi， 识揸埋你个波音噶啦，系咁噶嘛，佢 边多啲掣啊嘛， 佢逻辑系咁啊，系啦， 边都系有水管架飞机， 嗱，咁所以全部嘢解释晒啦，通晒啦， 明白， 一架好啦，佢成功将架机飞咗上去，跟住然之后咧啲掣乱咁夹，好快都唔使半粒钟头， 同埋 佢已經 set 佢亂咁 set 咗個航道出嚟，跟住再將嗰啲通訊系統全部刪曬，OK， 同埋跟住佢咩？最重要係你都知道中國人最緊要咩？去屙尿嘅，理得你揸緊車定唔撚揸車啊？咪先咁啊，梗係見到架機冇事，咁啊，梗係似咗屙尿啦。 咁啊，然之後佢 set 咗個航道，佢咪飛咯。其實啊，真係 但點知又拆咗， 唔係而家冇事嘅， 係啊，拆撚咗嘅原因 係咩？ 拆撚咗原因咩？佢出撚咗去屙尿，咁佢以為個廁所出面㗎嘛，咁入唔撚返去囉。 入返去邊啊？ 入唔撚返去機架洗身啦。 OK， 唔係，但係佢哋係安全 landing 嘅。 不過問題就係好似頭先嗰個空軍機師咁囉。佢都唔知自己 land 咗去邊。係囉。嗱依家問題嘅嗰架飛機係安全嘅。但係大家唔知佢連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 land 咗去邊。總之係 land 咗啦。就係咁囉。通晒囉。 通晒啦。 係囉。 你一集出唔出到街啊？ 掂晒啊，直情系 ，OK， 喂，转下话题，我哋唔系谂住讲马航嘅 ，OK， 就系咁啊，讲多单嘢啦，都要发生喺大陆啦，发生喺我哋嘅好近嘅广州啦，咁就其实喺春节之前咧，广州咧就成立咗一个叫做婴儿安全岛啊，大家有冇听过呢样嘢咧？ 冇、 哦、冇听过。咁咧，广州咧，其实呢个咧就全国性嘅。首先解释下咧，简单解释下啦，即系喺中国咧就即系呢几年咧，其实咧都即系喺各地咧就成立咗一啲叫做婴儿安全岛。咁、其实咧就系、是、要嚟做咩咧？就系、是、要嚟收啲弃婴嘅。 哦、 OK， 咁第一个地、哦、第一个地方就喺河北省嘅石家庄，咁啊已经即系都实施咗。咁啊，广州咧，广东省咧就系、是、广州就喺广东省咧第一个试点。咁喺即系 农历年前咧，就1月20几号嘅时候咧，就成立咗个咁嘅试点啦。咁然之后咧，就喺呢个广州市嘅社会福利院，咁然之后就投入使用啦。咁咧就每一日咧开放嘅时间咧就7点，就到呢个咧第二朝头早嘅7点，12个钟头，就俾啲人做乜嘢咧？就系、是、咧，你嗰度咧就其实一间屋仔嚟嘅 ，OK， 咁咧就好近嗰、那个同嗰个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咧，大约都系隔我谂100几米。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有间咁嘅即系冇人监控嘅屋，佢又强调咧就喺嗰度咧就冇摆到CCTV 嘅，咁就方便你啲人咧即系鬼鬼祟祟，点解夜晚七点先开始咧？因为你知道好多人弃婴都系夜晚噶嘛，就唔会话日光日白走去弃婴噶嘛，咁然之后咧就夜晚先开始，咁然之后即系嗰间嘢先运作嘅，咁然之后咧就俾啲人咧就将譬如话你唔想要个 BB 啦，咁咧就摆低即系喺嗰度啦，咁啊咁咧就咁有间咁嘅嘢啦，咁嗰阵时咧，其实咧最初一开嘅时候咧，广东省仲话啦，即系呢单嘢就即系跟住落嚟咧，就会喺其他嗰啲地级市咧，就会陆续咁样开啊。譬如话，哦，广州开完，咁咪顺德咯，顺德开完咪佛山咯，佛山开完就点啊，深圳又开咁样啦。咁其实一路开咗咧，就点解会讲下呢单嘢咧？就系咧，其实咧喺呢个礼拜咧，喺3月16号咧。就已經呢間嘢咧，好快啊！就係短短嘅2-3个月咧，呢、這個咁嘅運作咧，喺廣東省咧，喺廣州嗰間嘢就已經停咗啦。咁咧就啟動時間係無期嘅。OK， 咁點解會發生單咁嘅嘢咧？就係、是、因為自從一啟動咗之後咧，嗰個收棄嬰嗰個數目咧，哇，簡直係同佢想象咧係完全係即係兩碼子事嚟嘅，咁啊即係譬如佢哋以前曾經有個統計，就係譬如喺南京嗰個咧，基本上咧就2-3日先收一件啊，或者你就算即係有啲可能譬如石家莊嗰啲可能一個月收10多件啊咁樣，但係咧到最後3月16号為止咧。呢、這個咁嘅廣州嘅嬰兒安全島咧，已經一共收咗262个棄嬰，咁啊令到完全係負荷唔到啊，多到不得了。咁啊，所以根本焗住就一定要即係刪咗佢咯。咁佢收嘅棄嬰入面咧，其中有男嬰咧就有148个啦，女嬰就有114个啦。咁但係1岁以下嘅咧，都大約有175个。咁啊，啲棄嬰咧，其實咧，呢200几个棄嬰裏面咧，大部分咧都係有不同嘅即係程度嘅疾病啦，包括有一啲係有腦性癱瘓啦，個腦癱瘓啦，有啲有唐氏綜合症啦，有啲就缺純啦，有啲就心臟有事啦，諸如此類啦。咁咧就擺曬喺個即係擺曬喺嗰度咯。咁每日都收，即係收好多好多件，收到而家咧就根本係負荷唔到啊。咁影出嚟咧就嗰間社會福利院咧，其實嗰啲床都唔夠瞓，咁有好多床咧。咁好彩啲細路仔好細個咧，咁嗰啲咪一張嬰兒床咪就一頭一尾咁有人瞓一橛咯，即係瞓兩件咁樣咯。咁呢個所以都攞嚟講下啦。即係我諗就即係我諗都其實探究個原因咧，其實就點解話特別廣州會特別收得多咧？係咪廣州啲人冇人性咧？咁我又覺得兩睇嘅。首先都可能係因為外来民工多，即系外来人多，咁你如果你相对翻南京啊、河南嗰啲石家庄嗰啲咧，就即系冇咁多外来民工咧，咁又冇咁犀利。 一嚟啦，二嚟我自己觉得嘅系另外一方面系，我谂内地撇除咗广州，可能沿海大城市都有啦，即系你话去翻可能湖南啊、河北啊嗰啲，我冇乜呢啲机构啦。其实调翻转嘅系， 唔系佢呢个系国家嘅，属民政局嘅， 但系 民政局管嘅，就唔系话咩志愿机构嘅。咁佢而家佢其实开咧就佢就定咗28个省区嘅，即系包括有河北啊、天津啊、内蒙古、黑龙江、江苏、福建等等嗰啲咁样啦。咁而家廣東都係其中一個啦，咁但係廣東咧就即係我頭先講就係廣東就揀咗廣州做試點咯， 同埋佢 咁但係就其實一路 run 落去嘅時候咧，就廣州人都有啲意見嘅，就係話即係你會唔會太過容易啊？俾啲人即係個個咪慢慢咪做咁咪擺咯， 係咯， 集中係咁擺落嚟。 但係我諗個意識問題啦，其實個意識會好啲，即係我會好翻少少。 即係你覺得贊成呢樣嘢？ 贊成嘅，咁好老實講。 即係有 係啊， 即 或者係、啊、 我明白一個， 即係如果冇呢個點，你又覺得佢又會唔會話唔戲咧？佢、可能佢就會用第二啲方法， 應該咁樣 OK 殘忍啲嘅方法， 應該咁樣講。誒係唔贊成墮胎、OK， 你問我都唔贊成。 佢唔係墮胎啊， 即係我咁樣講先。 系 OK 个问题 系 咁，但系如果当 生咗出嚟噶， 好多好多好多可能一啲父母又好咩都好，佢哋会发觉生咗小朋友系有问题嘅时候，即系当然喺个道德上要定唔要，当然唔要系一件好缺德嘅事，但系因为内地嗰一孩政策嘅关系，我谂有啲人亦都会咁样去拣。而 OK 喺广州个层面上，可能收到咁多嘅原因，至少第一样嘢可能系相信。翻即系广州呢一笪地方。第二嘅就系有个咁嘅试点，大家都会觉得至少个小朋友唔需要我可能即系求其舍弃又好咩都好，喺路边又好，至少真系有個地方。 不过我就咁样觉得啦。首先就喺广州呢个城市咧，今时今日因为一孩政策嘅原因而弃婴咧。我自己感覺上覺得已經係少㗎啦，即係就算好多個話喂生個女，咁咪生個女啦，因為其實呢個都進化咗㗎啦。 但我聽你講，你聽你講嘅就係頭先 好多都係同疾病有關， 就係呢個問題咯。係啊，即係個疾病大家都會諗嘅就係可能我要需要好多金錢或者時間去即係令個小朋友康復或者成係個負擔嚟嘅。咁而有特有收容所可以做一個寄託嘅話，咁我覺得啲人咪擺落 係 即係我。好过个意识嘅就 系 话，即系 或者 掉咗算咯。 但系而家停咗啦，即系阿的就系选择其实呢个几争议嘅。即系我谂每个人嗰个取向都唔同。譬如夏萨咧，如果你觉得值唔值得继续落去咧，依家呢个， 即系我觉得系首先其实系个医疗系统嘅问题啦，因为 冇错，夏萨都讲得啱。 佢哋个问题就系话大咗肚之后，佢哋缺乏咗一种医疗嘅常识咧，所以佢哋冇办法 check 到嗰个 B B 究竟系咪唐氏综合症啊，定系有啲咩先天嘅问题、啊。 此其一。 所以咧，佢哋生咗出嚟先发觉啊，原来有呢啲咁嘅疾病，先至弃婴。佢哋唔系想弃嘅。 产前嘅产前嗰、那个服务提供不足啦。 提供不足咯。 第二咧就系、是、咧，大佬好啦，就算提供不足，我生咗出嚟，嗰、那个妈咪或者个爸爸佢想养。 系啦。 跟住佢手喂，大佬有疾病，佢要医。 系啦，咁 我哋讲过啦，30万，或者50万，你俾唔起，咁 你 冇得医， 俾唔起嘛， 系咯， 咁你咪焗住要 摆。系啊，即系医疗制度嘅，亦都系一个问题啦。 父母唔忍心攞佢命，其实攞佢命有几难啫？真系一个 B B 啫嘛，掉佢落河搞掂噶啦，以佢哋嘅性格，掉佢落河搞掂晒。但系点解佢哋唔将咁做咧？就系好简单一样，佢哋唔忍心，但系佢哋真系冇能力做到一样嘢。佢醫嗰個 BB，所以冇辦法啦，咁就唯有交俾政府，希望個政府可憐下佢，提供到啲譬如話公立醫院嗰啲醫療系統俾到佢，可以醫翻好佢唔好話 100% 啦，起碼70% 都好啦，咁樣咁樣嘅型格嘅啫嘛。 啊，呢、這個其實我哋可以再睇深，即係稍後我哋可以再睇下深入少少，即係睇下呢個究竟佢收咗嗰啲細路仔咧。 系 系点样养嘅咧？ 系咯， 养大咗去边嘅咧？吓呢个，因为最近咧，我 有冇得医？有冇医佢哋咧？ 系啊，呢个令我联想到， 怀念你都冇钱嘅，冇钱就行过隔篱啦，咁样 系 咪啊？系啊，咁样咧。 因为最近咧，我都睇咗，但系睇埋早嗰几集，我哋讲过奥斯卡嘅电影啦。咁啊，虽然今晚 Chip 咧唔喺度啦，咁啊，我本来话我哋两个人都好想睇嘅一套电影咧，我终于睇先啦，睇咗先啦。咁啊，佢应该未睇嘅，就系 Philomena 啊，就系。其中一套奧斯卡嘅提名電影啦，Judy Dench 嘅一套電影，咁就其實講嘅故仔咧，就都係一個咁嘅類似一個咁嘅故仔嚟嘅，咁就講佢喺50年前就生咗個仔啦 ，OK， 咁但係因為咧佢喺嗰個愛爾蘭嗰個保守嘅社會裏面，佢係俾人哋。佢係俾一啲花靚仔呃咗，搞大個肚咁生咗，跟住然之後咧，喺當年咧，喺佢嗰個年代咧，喺愛爾蘭咧，因為個天主教嘅問題咧，呢啲咁嘅呢啲咁嘅女仔咧係犯罪嘅。OK， 咁然之後咧就一啲 Catholic 嘅 church 啊，諸如此類咧，修道院啊或者啲嗰啲修女嗰啲咁就會收容呢啲女仔，咁啊幫你生咗佢出嚟，生咗出嚟之後咧，你唔係即刻走得㗎，你就要喺嗰個 church 嗰度咧就一路要做嘢。即係咧，當還翻俾個教會 ，OK， 即係譬如因為個教會幫你噶嘛， 同埋你赎罪啊，吓你一个带住一个先父嘅一个身份去咁啊赎罪啦。咁然之后咧就点样咧揭发咗啲罪行就乜嘢咧？就系嗰啲细路仔咧，佢生咗出嚟啲细路仔咧，就会俾人 adopt 啊，即系俾人哋领养。咁而咁啊，咁即系入边女主角嗰个就亦都系俾人哋领养咗啦，即系。剪剪轉轉咁啊，到然之後咧，到佢老咗之後咧，佢嘗試去大家去尋找翻大家，咁啊，然之後個 church 又呃佢啦，佢翻翻個 church 數，個 church 又呃佢，就話誒、我哋啲資料早幾年燒曬啦，其實係佢話呢度發生嗰場火燭，咁但係其實冇發生個火燭，係嗰個 church 係鑑即係故意係燒咗嗰啲燒毀咗嗰啲資料，咁然之後咧，到最後個結局其實好正嘅，那個結局就係話。然之後咧，佢再去剪剪轉去揾，佢揾翻翻佢個仔，但係佢揾翻個仔，先發覺佢仔其實原來係艾滋病死咗，係一個同性戀者嚟嘅，喺美國揾翻佢一個美國家庭 adopt 咗佢。咁跟住然之後咧，佢又發覺到最後結局就係咧，佢就一路去揾翻好多佢同個仔嘅發生過嘅故事，然之後發覺原來到最後咧，原來個仔喺臨死嘅時候咧。是曾經翻過呢個修道院咧，係嘗試揾佢阿媽，而嗰啲修女又係又喺佢仔面前又講大話，就係、是、你個老母咧，以前係問題少女嚟㗎，冇良心㗎，佢生咗你之後就走咗，我哋都唔知邊個嚟㗎咁樣。咁然之後咧，佢嗰個仔咧就要求自己死咗之後咧，就撞翻喺自己嘅故鄉愛爾蘭，撞翻喺嗰個出生地嗰間 church 嗰度。咁佢一路原來係兜咗個大圈咧。嗰個佢個仔個墳墓其實就係喺嗰個 church 嗰度，咁、然之後到最嗰個我好鍾意呢套電影就係咧，佢個古仔咧其實咧，佢俾咗兩個，即係佢俾咗兩個結局咧，係嘅同一時間佢俾咗兩個結局俾大家去選擇嘅，就係、是、咧，即係因為佢係有個記者咧，就幫佢去寫呢個故仔度跟住。咁我嗰個記者係一個無神論者嚟嘅，我記得個男主角好似叫 Steve Coogan 啊。咁啊，其實早幾年做過另外一套戲好正，叫 The Look of Love， 講英國當年啊呢個 Man Only 嗰本鹹濕書嗰個 Paul Raymond 嘅。咁啊，又係早幾年一個好精彩電影。咁佢就講 Steve Coogan 嗰個角色係咩咧？佢係無神論者，佢到最後咧，佢建立咗個感情，即係同阿 Judy Dench 當咗佢一個好朋友啦。咁但係佢哋兩個個反應一知道呢個真相之後咧，其實個反應咧俾咗兩個結局俾大家嚇。我雖然好似好沉味去踢橋，但係我覺得好想同大家分享呢個結局。我覺得好好嘅就係咩？佢覺得喺個記者咧，佢覺得係不能饒恕呢個咁嘅呢間修道院，同埋呢班咁嘅已經老到就嚟死嘅修女，係一定要告佢啊，告佢坐監為止嘅。OK， 但係另外一種嘅另外一個角度就係 Judy Dench 係覺得，即係佢已經係幾十歲啦 ，OK， 七老八十，但佢仍然都係覺得佢自己唔同一個價值觀，佢覺得當年佢俾無知少年呃大搞大個肚咧。佢仍然覺得自己係 sinful 嘅 ，OK？ 佢覺得個修道院咧係冇對佢唔住嘅。咁然之後，我覺得最後結局係好好，就係俾咗兩種結局咧，俾咗兩種嘅選擇，俾大家去決定夠，即係自己去揀啦。即係一件同一件事咁去揀，究竟你會覺得原諒抑或唔原諒咧？咁呢個我覺得成套電影係拍得好好咯。嚇、都係講呢件事。咁而呢個係真人真事嚟嘅，直到今時今日咧，其實喺愛爾蘭或者英國咧，其實都仲有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呢啲咁嘅個案。咁啊，大家啲仔同埋啲失散咗嘅母子咧，仲喺度即係大家度互相尋找。咁呢個其實都一個幾殘忍嘅事件啦。 咁而家英國我就可以講一講啦。而家英國咧嗰啲福利社會咧就比較好啲㗎啦。就即係譬如話未婚媽媽啊嗰啲咧，其實都好成 進步曬啦，即係冇呢啲嘢啦。 直頭咧政府咧會俾埋嗰啲咩奶粉錢你啊咁樣啊。譬如話你大多套，譬如話你證實咗幾多週啊？譬如話好似話五個月咁樣計啊，五個月咧之後佢就會會俾間屋你住啊咁樣，所以咧有好多人都樂意cam 呢啲咁嘅福利做未婚媽媽嘅， okay， 所以咧已經係改咗噶啦，係咯。 值得睇下呢套電影，咁即係唔錯嘅一套電影啦嚇，咁啊電影嘅戲名就係、是、其實就係女主角嘅名叫 Philomena 咯， 嚇。OK， 咁啊差唔多咯，今日咁啊希望都係祝願台灣嘅學生啦。OK， 安全啦，安全啦， 最紧要安全啦。 OK， 咁啊， 加油啦。 OK， 最 系真系一个板嚟嘅，俾到香港嘅所有市民，譬如话如果譬如话行民主嘅时候，应该系点样做嘅，系咯。 OK， 好啦，咁啊，最后送埋呢一只歌啦。呢只歌都要讲少少嘅，咁啊，呢个亦都一个合唱团啊，叫做四小合唱团，要好小心读嘅吓。四小合唱团，呢只歌咧就1979年嘅啦，咁啊。今時今日咧，呢四個人入面咧，又係啦，其中一個我係識，即係知道係邊個，唔係識 ，OK， 知道係邊個啦。咁呢個亦都係我其中一個嘅呢二十年咧嘅一個我好中意，亦都一路陪住我嘅一個台灣嘅歌手啦。佢嘅歌名，佢嘅名叫做黃韻玲啦。我諗大家應該都好清楚，佢作過好多好多歌俾唔同嘅藝人咁啊。佢嘅歌其實咧就好多好多好多歌星嘅都好鍾意揾佢作歌，佢未必會作到一隻歌俾你咧係可以 plug 到上台啊之如此類，但係佢嗰種音樂咧係可以即係將你嗰隻整隻 album 咧係可以提升嗰、那個風嗰、那個格調嘅，因為譬如話佢其實佢好擅長一啲做一啲好爵士有 fusion 嘅音樂啦。咁呢位歌手其實咧個樣係一啲都唔似成五十歲嘅，今年都差唔多五十歲，佢大過我嘅 OK。咁但係就即係揾翻呢一隻歌咧，咁啊先知道原來79年佢都已經出道，咁又係由呢、這個。滾石即係出嚟嘅，咁佢其實作過好多好多歌俾香港同埋台灣嘅藝人，咁啊，如果你唔知邊個係黃韻玲咧，好值得去揾下佢嘅音樂去欣賞一下，佢音樂係好正嘅 ，OK， 咁啊，佢當年嘅歌咧叫做《話在兩端》啊，咁啊，其實成隻歌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得意、好聽嘅一個旋律嚟嘅，咁啊，今晚就最後一隻歌送埋俾大家啦，四小合唱團嘅《話在兩端》，咁我哋下個禮拜嘅北上頻道翻嚟噶啦喎 ，OK， 好啦，拜拜。 拜拜雨里，却不沮丧。